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98集，妻妾三。沈妙微微一笑，不紧不慢道：“倒是未曾想到夫人们来得这样早。”那帖子上写明了四时，我与殿下说了，殿下还让我走得早些，免得迟了。不曾想还是迟了，倒是我的不是，也都怪殿下不提醒我一句，应当走得更早些。应当是辰时到最好了。鲁夫人心中一跳，没想到沈妙就这么毫不遮掩地说出来了。果然此话一出，周围夫人们看向他的目光又是不同。沈妙到底是个外人，虽然那些夫人在沈妙和卢家中总是要偏向卢家一些，可是用这样小孩子使性子一般的蹩脚伎俩，看在其他人眼中总是觉得可笑些的。卢夫人也有些后悔，他本来想给沈妙一个下马威，却也不至于在帖子上动手脚，可是架不住卢婉儿一定要这么做，便也只能照做。如今沈妙这话落在别人耳中，这些夫人的帖子上可不是四十啊，他们听得明白，看卢家的眼光总归是带着一些好笑的。要是沈妙回头将此事与瑞亲王一说，瑞亲王那么精明的人，一听怎么会不明白？若是因此对卢家生了不满，卢夫人便觉得这步棋走得有些糟糕。卢婉儿却见不得沈妙好，上下打量了一番沈妙，说道：“ 瑞亲王妃怎么也不差人招呼一声，就自己进来了？没得还说我们怠慢了， 连个通报的人都没有，自己进来府上。”其实是有些失礼的。沈妙看着卢婉儿一笑，温和地说道：“这正是我要说的，贵府若是人手不够，其实也可以不必这么勉强的。偌大一个府门，守门的侍卫也不曾有，实在是有些危险。我让亲王府的侍卫们替贵府守着门，免得有奇怪的人钻空子进来了，就不太好了。”卢婉儿和卢夫人闻言几欲吐血，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是想要说沈妙无礼的，自然而然卢府门口也是故意没有人守着，可是被沈妙这么一说，倒像是他们卢府穷的连看门的小厮都请不起了一样，还让亲王府的侍卫守着门，这要是让外头路过的百姓看到，那会怎么想？沈妙亲切地说道：“夫人不必感谢我了，若是日后有什么需要，让殿下送几个人马来府上也是可以的。”送几个人马，谁知道送来的人是不是探子？瑞亲王府敢送，他们还不敢收呢。周围的夫人们便也看明白了，这瑞亲王妃绝不是什么可以轻易拿捏的软柿子。本来卢家人安排的一手，为的就是灭了沈妙的威风，好让沈妙出了错，出了错再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就足以让这位瑞亲王妃心中有些没底了。谁知道人家到现在非但没有落于下风，还将卢家人狠狠地将了一句。卢夫人勉强笑了笑，说道：“ 亲王妃还是先请坐吧。” 却是给沈妙安排了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沈妙不置可否，他今日来本就不是来争什么，更不是来吵架的，不过是为了表明一个态度，也趁机看清楚一些事情。八角悄悄地俯身给沈妙耳边说道：“ 那位圆脸夫人是枢密使夫人袁夫人与卢家家好的，高个子夫人是户部尚书的夫人韦夫人，同叶家是姻亲，与卢家关系也不错。最左边穿黄衣裳的夫人相公是当朝左徒，他的小儿子你也是认识的，就是纪少爷。” 纪雨书的亲娘。沈妙朝那位纪夫人看去， 季夫人生得很是端庄模样，看起来和季雨舒却是截然不同的性子。沈妙想着，这些夫人非富则贵，难怪说卢家在陇业势力不小，静妃也嚣张得连显德皇后都不放在眼中。原来背靠大树好乘凉啊。这些个世家既然都要卖卢家一个面子，显然卢家与其盘根错节，交涉极广。如果永乐帝和谢锦行想要将卢家彻底打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卢家的利益牵涉到许多其他的官家，倘若卢家一倒，与之有关系的许多世家都要跟着遭殃。便是为了自己的存亡，那些个世家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卢家倒台的。正想着，他身边却施施然地走过来一人，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八角立刻站直身子，不再与沈妙解释。沈妙回头，那位娇美的有些骄傲跋扈的卢四小姐就坐在他的身边。卢婉儿开口道， 水清王妃，能不能冒昧问您一句话？ 请说。 您和瑞亲王认识多长时间了？ 卢婉儿问道。沈妙心中失笑，大约晓得这个卢婉儿是为了什么而来的了。说起来，谢锦行少年时代都在明旗，这件事情除了永乐帝和谢锦行的自己人知道外，旁人应当是不晓得的。大梁的人也只以为谢锦行这么多年都是跟着师父去周游列国游历去了，行踪是十分神秘的。那么谢锦行与他认识，也应当从他从小春城回到定京，在朝宫宴上认识到谢锦行开始，满打满算还不满一年。沈妙开口道，未满一年。闻言，卢婉儿就笑了，她笑得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轻蔑。卢婉儿道， 哦，原来还不满一年，这样的话，想来瑞亲王妃对瑞亲王还有诸多不了解的地方。 啊，四小姐似乎对殿下很了解。 你别介意，我知道你们沈家在明旗的地位，可是我们卢家在陇业，只比你们沈家在定京的地位只多不减。瑞亲王是个很好的人，在大梁几乎每个小姐都想要嫁到瑞王府去，不过普通的家世却是配不上他的。 卢婉儿又看了一眼沈妙，说道， 瑞王妃，瑞亲王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从回到陇业开始着手在朝堂之中干出一番大事业，这样的人是不会拘泥于儿女情长的。你可以帮到他什么？现在自然是浓情蜜意，可是日后当你对他无用之时，他还是会对你弃之如敝履。 沈妙心中诧异，原本以为卢婉儿是一个天真不知事的骄纵小姐，一心贪恋水中月镜中花，听她这么一番话，却发现这卢婉儿看局势看得也十分清楚，她甚至都将某些利益关系陈述了出来。沈妙开口问道，所以 陛下有意让我做瑞亲王的平妻，可是亲王不会有两个亲王妃。 卢婉儿恩赐般地说道， 所以你做妾我做妻。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